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无双主持北条章森美， 好，今集的迎立无双和大家见面了，大家我是北条章， 森美， 咁我今天就很荣幸请到这个 重量级嘉宾， 真系重量级，要时报那边的习文化研究的主持阿。 思君 啦，咁啊，喂，恭喜你先啦，神七， 系啊， 神七啦，可以上小巴， 好熱烈啦，嗰晚 到啦，咁點解請阿思君上嚟呢？咁因為我今集咧就會講一個好似同日本藝能冇乜關係嘅題目，但係又係其實係有關係嘅，咁就係講 Love Live 嘅，係啦，咁講一套動畫嘅，咁其實好多人都會問，喂，點解你我哋講開日本藝能啦，比較三次元向嘅，點解會走去講套動畫咧？因為即係 Love Live 係一套講偶像嘅動畫啦，一個小個 idol 動畫啦，咁即係其實阿森美同我，你同我即係做咁耐節目，呢一年都知啦。即係一個日本，而家日本係以一個女團，一個戰國時代啦。即係除咗 AKB 有好多好多嘅女團啦。咁 係啊，百花齊放。 係啊，百花齊放啦。咁其實呢一樣嘢咧，唔止喺我哋日本藝人界啦，其實喺動畫咧都有類似，即係都有類似嘅情況。我見到，譬如好似你話Idol Master， 不過 Idol Master 就好耐啦， 十年啦， 差唔多十年啦，咁 九周年 live 係啦係啦，咁另外就 Wake Up Girl 啦，呢套就不過好似個，不過呢個就好似麻麻地啦，我都覺得聽落麻麻地，我覺得，跟住就係個我哋嘅主題啦 ，Love Live 啦，咁同埋佢嘅歌就近呢兩隻啦，係咪？近呢兩隻嘅 single 啦，個銷量都唔錯啦， 其實連續。四隻都上榜啊！即係 連續四隻， 以期而家出咗四隻碟， 仲要係頭五位喎，有 係啊 ，at least 頭 最多上到三位度咯， 最多上到三位度，係咁樣樣。因為同埋即係可能即係我都有喺你 group 度睇啦，咁可能有啲比較新少少嘅一啲嘅即係喜歡動漫嘅朋友啦，咁其實。即係我諗，我同阿思君或者阿森美都知道，其實日本歌 J-pop 即係或者叫 J-pop 啦，其實動畫歌咧係幾大嘅一部分嚟嘅，佔咗，我覺得係喺我立場嚟講。 咁 any song 不嬲都係幾重要 嘅，係幾重要一個位置，甚至乎你唔好話你揀你 Love Live， 其實好多以前我哋過往啦，好多甚至乎。即係所謂一線的樂隊歌手都唱過動畫歌啦。 咁由 Marcos 嗰個時代開始就正式成為一件事啦。 係啦，係啦。 即係入得到一個即係流行曲嗰個領域。 係啊，甚至乎100萬、200萬嘅，即係嗰陣時嚟講，真係比比皆是好多呢啲，即係好多都入到屋嘅歌啦。咁所以就覺得，咦？即係而家嚟講，可能係兩個族群啦。但係其實兩即係佢即係動畫歌，始終都係 J-pop 嘅一部分。所以咦，不如今次就突破少少啦，直頭講 Love Live 啦，咁樣樣就用 Love Live 嚟講即係啲女子團體啦，再做一次一個。 其實都介紹下頭先播嗰首歌 嘅。哦，嗰首歌咧， 冇睇開動畫，其實唔知道佢播緊咩嘢 嘅。嗱，其實嗰首咧就係第一季最後尾，即係其實應該係佢第一，即係佢第一次唱。 其實佢哋個團體作嘅第一首歌。 第一首歌啦，就叫 Start Dash 嘅，咁就係我都覺得呢首歌係幾好聽嘅一首歌嚟嘅。咁就或者就講一講佢少少嘅 background 先啦。咁係咪2010年開始就 2010年 開始就 第四年啦？ 而家就第四年啦。 啱啱6月30號開始嘅。 係啊，咁就動畫就都係舊年先開始做啦。咁其實 舊年 年頭， 舊年年頭啦，係啦，春番咯。咁係 有小說先定係電擊 Jazz 開始連載？ 其實雜誌開始個 project 嚟嘅，即係同讀者有份參與嘅 project 咯。 嗯， 其實最早係雜誌公布嘅計劃。 嗯， 跟住就喺嗰年嘅 Comic 劇出碟。 嗯， 但係出碟嗰陣其實係完全未公布啲有啲咩聲優資料嘅，純粹有堆 character 咁有名咁樣。 嚇， 個故事 background 就係、是间高中要杀校， 吓、啊，即系嗰阵时已经个喺即系第一季动画未有嘅时候，已经系咁嘅设定嚟噶啦。个 系啊，其实最初个原案系咁样咯，即系要救翻间学校，咁就谂到话系用 school idol 嚟吸引啲一般人嚟入读，咁就即系 school idol 呢个设定就系、是、你可以话类似一种课外活动咁嘅团体咯，唔系正式嗰种。偶像團體嚟嘅、即係佢少少架空嘅一樣產物咯。 係係，其實成件事都架空嘅。你 Love Line 其嗱，咁我哋其實都講啦 ，Love Line 咧其實就唔係對團個名嚟嘅，係一個比賽個名嚟嘅。咁佢哋喺呢套動畫入邊咧有個，即係佢哋咧就有一個叫 School， 係咪一個 School Idol 嘅比賽啊？ 其實你可以理解為一個偶像，即係。校園偶像的甲子園咯， 係啦係啦，咁樣就叫嗰個叫 Love Line 啦。咁佢哋個，但係咧咁個故事入邊咧，佢哋嗰個團體咧叫 Muse 嘅，即係有九個女仔啦。咁就咁啊，即係我哋去第一張相，我哋開始講佢哋故事。嗱，咁其實套劇咧，唔 係講開咗， 真係咁樣樣真係嗱。咁其實套動畫咧，其實開始咁其實都講咗啦，係因為寶宇間學校啦，就佢。要組成一個即係女子團體， 話唔定香港好多學校都要咁做。 我諗未必嘅，未必㗎，真係未必。咁而當時咧最初唔係九個人咧，得三個人嘅啫。咁就係嗰三個二年級生啦，分別就係、是中間嗰個叫做高板瑞賴果啦。咁左手邊就係原田海美啦，右手邊就係藍小鳥啦。咁我咁就呢、這個故事，即係一開頭你睇到咧係你可能以為哇唔即係其實我哋有啲即係我局嗰邊咧都有啲朋友咧係因為喺我嘅推動下咧就試過睇過嘅，咁覺得呢套嘢都係哇唔係啊嘛，又係啲好似好萌啊賣萌啊嗰啲嘢，其實就唔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即係如果呢套嘢係賣萌咧，我 cut 咗好耐㗎啦。即係我睇完第一集就 cut 嘅，但我係睇得好開心咯呢套劇。咁即係咁點解咧？咁就係、是、或者我哋下一張相講一講點解嚇。咁、因為其實就佢係嗱，我陣間都我而家或者我問阿思君啦，你覺得呢套動畫咧係咪包含？即係我覺得係包含咗三個元素喎，即係少年針嗰三個元素，就係、是、熱血、友情同勝利嘅。 其實係用一種偶像萌翻嘅表面，但係實質裡面其實就係、是、即係好黃道嗰種運動啊，針係嗰種漫畫係即係熱血、友情、勝利嗰種咁樣嘅題材咯。其實係 係， 即係你只要 fit 咗，譬如係一個棒球部、一個足球部，或者係任何一種。一個暴活咁樣嘅嘢，咁其實都係 Love Line 嚟嘅，即係都係最初有 又會廢暴啊， 係啊，即係個係啊，有廢暴咪，即係總之有危機， 係啊， 跟住就個主角就 要企出嚟， 反起企出嚟要做啲嘢，跟住就慢慢組成一個團隊，就去挑戰類似個大賽咁樣嘅嘢。 O K， 係啦，其實非常之黃道嘅嗰個故事， 係好黃道，但係我哋睇得好我睇得好投入咯。係啊，即係我其實講真的就唔係第一次㗎啦，咁即係其實都係佢講得好，即係我覺得 佢鋪得台好易跟咯個故事係，即係你一步一步咁樣由，即係最初連揾邊個作曲都唔知道，即係佢想做 idol 啫，咁你都要有歌，要有衫，咁話要個 uni 嘅名咁樣，咁你叫一步一步咁行落去，去到最後組成九個人，跟住發覺哦，有 Love Line 呢個咁樣嘅 event， 咁樣就去早啲去挑戰呢個 event 咁樣。其實即係好即係一集一集咁跟落去睇得好舒服嘅，其實 係啊係啊。咁佢同埋佢你睇到成個過程咯，跟住嗰種嘅付出啦、努力啦，即係你睇到係成個過程，哇！即係完全係一個即係女人嘅熱血，可以睇到喺嗰下。 要成日跑樓梯啊，跟住成日要喺天台度練習哇！ 係啊係啊。佢天台係因為冇場地俾佢嘛，即係嗰度又講一集，我記得係嗰度差唔多。咁你變咗成件事，你變咗慢慢對喺呢個動畫嘅過程入邊，你慢慢嘅咧就 甚至乎咧，可以話對 Muse 咧個組合咧係有個感情喺邊，甚至乎可以話俾。咁同埋我覺得幾特別嘅一樣嘢就係佢呢套動畫咧，去到第二季咧，喺嗰個勝利嗰個描寫咧，我覺得係幾 幾特別， 幾特別嘅。佢唔係用一個好用啲好華麗啊，用啲好特別嘅畫面去話俾佢贏， 好醖釀你嘅感情咁樣。 即係佢甚至乎係可以係佢哋係咪有個地區嗰、那個 地區預選 嗰個嘅？佢贏喂佢講到嗰、那個 啊 Alice 佢講到嗰對 Alice 好勁喎，咁亦都有對手 啦， 日本第一啦。咁但係佢贏佢嗰時竟然係從兩從。其中一個成員我唔記得叫咩名字，就同阿瑞娜嗰個對話入邊先至知道佢贏咗。我喺套動畫，我覺得幾特別，即系我冇話嚇，唔係嘛，即系冇呢個感覺過。我覺得嚇、啊，竟然咁樣樣。 咁其實因為佢第二季個鋪排其實唔即系佢唔係放喺個 Love Live 嗰個勝敗嗰度啊嘛，其實係即系這個睇一陣間有冇機會再深入啲講少第二季，因為其實第一季同第二季那個構成， 我陣間都會講，我陣間都會講。同埋佢嗱呢張相都係啦，咁佢其實真係攞應該全國第一嗰陣時候都係， 咦？有啲劇透過， 其實劇透咗㗎啦，其實因為劇透咗呢張相， 雖然唔重要啦，即係其實頭先講 係啦，咁其實都唔係用一個好華麗嘅畫面話俾佢聽贏咗咯。 你傳統的做法就真係好大羅大鼓咁頒獎啊，佢上曬台咁樣， 係啊， 製造緊張感喺度。 係，結果就係、是、啊，用一個，咦，佢又，我覺得又幾啊，今次又幾特別。好，下一張相我哋講，一二，第三張相係啦。咁如果你問我咧，其實頭先都講咗啦，第一季嘅少少啦。咁嗱兩季嚟講咧，我覺得第一季好過第二季，即係總體嚟講，因為我覺得佢有一個過程喺度。個組成的過程喺度有一個即係起跌啦，甚至乎一個失敗啦，或者經歷過一個失敗，點樣去起翻身啦？呢即係呢啲力都令到我哋睇得係好即係點講？即係甚至乎係即係幾感動嘅啲位係，甚至乎 其實第一個係三話寫得很好嘅、啊，即係有一個谷底嘅開始， 啊、 即係佢第一次嘅演唱會個 first live 喺個。即係諗住派曬傳單，諗住叫學生去睇啦、 啊。 但係成個禮堂係冇人去嘅，即係淨係得佢三個人咁喺度唱，即係唱咗佢嘅。 堅持要唱啦， 係啦， 咁同埋係去到尾嗰陣時候，阿瑞娜果因為自己過分嘅練習，令到佢病咗啦。即係呢度亦都一個即係跌一跌啦。咁亦都而令到佢係可以係點講啊？即係令到佢醒咗一樣嘢，就係話我究竟是真的為了只是為了 Love Fly 這個 show， 還是為了我真的喜歡音樂呢？在第一季的尾上是給了一個答案你、哦、其實我們都是喜歡音樂這件事，而這件事在第二季的尾上也都講，即是在最後的上來講都講了說音樂這件事是可以傳達你想講的東西樣。這件事是我覺得是都是他們一個成長和一個轉變，由補一間學校令到他們全程和喜歡音樂這件事。咁第二季咧，我覺得就多咗好多對點講咧，即係好似我成日覺得第二季好似係向一啲嘅 fans 咧即係點講，係咪一個可唔可以叫一個叫報答，即係回應翻fans 嘅需要求咁樣樣咯？我成日覺得 其實幾明顯係有呢個主題嘅 嚇， 但係即係第一季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入口啦，對 Love Line 呢個 project，即係佢嗰陣去到第三年啦，其實即係你三年前其實我相信是冇人聽過呢個 project 嘅好多都，即使是你 Love Line 呢個 project 裏面即係 Musical 呢個 unit 啦，有藍條愛奶，但係好多人都係唔知嘅，即係到真係 即係藍條愛奶係最紅嗰個 Flip Side， 即係 Flip Side 已經你2010年已經係超電視化嘅啦喎，你冇人知道原來佢係喺一對 Muse 嘅 Love Live 呢個 unit 裏面，佢係其中一個成員嚟。即係到 Love Live 呢個動畫紅咗啦， 好似 人留意翻就發，哇！點解會有藍條愛奶？跟住三心話內田彩啊嗰啲即係比較開始上嘅聲音都喺裏面。 哦，即係三心係呢套開始上嘅，因為我以為佢一路都係 三心係同 Milky Homes 開始嘅，咁其實。 Beatles Homes 那邊會比較、有名一點 點、那陣間他都會講 因為未有這個、你始終未有動畫就是你 未爆好爆不到上去嘛、一期的動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入口是讓人知道有 Love Live 這樣東西、去到二期其實他就 我這樣覺得啦即當然回饋 fans 是其中一部分、即另一部分其實要將一些、由動畫開始的 fans 帶回入去整個 project 那裡、因為他本身強調的 project 是、大家一起、大家一起、實現的夢想應該是、 是啊 咁誒，咪、大家一起實現夢想嘅故事，即係佢個 slogan 係最初都係咁樣。即係你睇完誒、動畫之後，其實本身呢個計劃係誒、讀者參與其實好重要嘅一部分嚟、即係最初係誒、出碟嗰陣係連個 Uni Man 都未有嘅、即係純粹叫 Love Live 有首咁樣歌出嘅 CD。咁之後就喺雜誌嗰度係誒投票選出嗰、那個隊、那個 Uni Man 叫 Music、跟住。還有很多是、之後每首歌的 Santa 都是這樣中選選出來啦、然後有很多活動樣其實、慢慢慢慢是、他本身的 staff 和、支持者一路一路地走出來的這段路是、現在二期其實有很多東西就是、呼應整個 project 這幾年來發生的東西其實、即譬如很簡單是他第、第九話那個落雪那個即是最終預選嗰個大雪嗰度，其實好明顯就寫翻今年二月八號、演唱會嗰場大雪嘅，其實即係有多咁樣嘅嘢係連動翻嘅話，等人知道其實個計劃其實係唔係淨得動畫呢一部分咯。 咁樣樣。 即係所以如果即係要如果單做一套作品嚟講咧，第一季絕對係好過第二季嘅。但係第二季你需要。再譬如 你要知道有啲係譬如小説啊、廣播劇啊，又或者係佢啲網台節目嗰度提過某啲嘢、或者你嗰、那個、演唱會嗰個落雪嗰日、如果你去過嘅話，你會感受多好多。 係明白。 即係佢需要即係其實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嗰班 staff 同 Love Life 之間嘅一個心意交流嚟嘅。即係佢喺度試你知唔知呢啲嘢？咁如果你發掘到嘅話，你會更加明白。其實那班 staff 做了什麼事、 我見你的 blog 你都有每一集那個劇評那個動畫的評論都有講、即有些是我搞的那這個也是我搞來的我記得不知道是第六集啦、這個、就我搞 Kiss 啦其實呢以一個 Metal 加這個偶像呢其實呢其實我們節目都知道、我和森美都知道其實日本現在是真的有一對這樣的東西存在的真的那個 Baby Metal 現在在世界巡迴緊、很厲害的這對東西很厲害那已經是即是在日本那邊銷量就好像麻麻地啦但是其實現在在世界是不斷不斷地播種呢這對東西我覺得遲早都是爆的那、或者我們回來先那其實剛才都講了很多回應那個、即是 Love Life 的、即是那個回饋啦那另外有一張即是跟著呢都其實呢第二期即係差唔多到尾嗰陣時咧，即係用好多嘅用翻第一期，甚至乎一啲嘅畫面直頭一樣嘅，直頭一樣嘅 分鏡 個分鏡嗰啲嘢直頭一樣啦，咁、或者我哋再出想慢慢咁講啦，我哋係咁呢個就係、是、即係第一季同第二季啦，咁上面就係第一季，下面就係第二季啦。咁其實我睇佢哋最後一次 live 嘅時候咧，我已經係睇到噶啦，件衫同第一次佢哋個 live 係一樣。我已經係呢樣嘢，我已經係睇到咁其實好睇到係佢哋想有一個可唔可以叫首尾呼應呢一樣嘢？ 係啊， 佢連因為佢連個集數咧，即係第一季嘅第一集同埋第二季嘅最後一集個名一樣嘅喎。係啦。 咪佢呢個呢集係 first live 啊嘛，上面嗰、那個第三集，跟住呢個係第十二就係 last live 啊嘛。 係啊， 即係同埋佢都特登喺即係佢 Twitter 度做好多功夫嘅，即係其實。即會當然有人發現啦，但你唔 sure 噶嘛。咁佢嗰個作監嗰個阿西提亞沙治就係喺度提過話係，佢第一季上面嗰套衫係佢設計嘅，下面嗰套衫係另一個作監啊，阿西田紅平。即 based on first line 套三次計的 ultimate start dash 嚟嘅，即係嗰個 concept 係、 哦。嗯，咁樣樣。 即係啲你，如果你唔追 Twitter， 你唔知咯，其實呢啲嘢。即係如果你 唔知 你，即係你有追嘅話，你發覺哦，原來係咁。 我純粹睇套嘢嘅 啫。所以 Love Live 強嘅地方就係佢 multimedia 嗰度，你每一環都扣得好緊密咯。其實，即係你會有好大量嘅 content 提供到出嚟呢套作品，唔係淨係完咗。即係你就算完咗呢13集嘅話，其實你個 project 一路都係繼續咁行緊。 係啊係，咁陣間都會講啦。咁下一張相啦，下一張相。咁呢個都係啦，咁就其實呢個我睇嗰陣時候都 get 到㗎啦，已經係知道係一樣㗎啦，直頭即係佢呢個就係、是、上面就係第一季臨尾唱 Star Dash 嗰陣時啦，下面就係佢哋 Last Life 唱嗰首新歌啦，咁、我唔講啦。 Kira 聲死曬。 係啦係啦，即係嗰陣時即係臨唱之前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咁樣啦，呢、這個都係其實我一睇已經係 get 到嘅，呢、這個都係嚇。啊，下一張相。咁呢個我 get 唔到，我就唔記得第幾集啦。呢、這個或者司君你幫我補充到呢、這個係 第八話嗰、那個，即係啱啱組成咗之，即係咪第八定第九咧？總之呢個第八話啦，即係佢第一季啱啱組成曬九個人之後嗰個其中一個畫面啦。咁、下面就係 encore 嗰陣出場前嗰個畫面啦。係 係啦，咁就呢即係呢啲睇到係我覺得是有係幾有心思的，即係我睇到。 你發現到你即係點講？呢就係我頭先講嗰種心意交流。 嚇、 即係佢啲嗰班 star players 做啲咁嘅嘢喺度，俾你去發掘。 嗯、 即係如果你真係揾到嘅話，你會好開心。即係當然啲 star 亦都好開心你揾到。 嚇、 即係其實就係兩邊喺度互相喺度角力。 同埋如果話死啦，我發現唔到添，咁就好唔憤氣，就要再留意多啲咁啊。 唔係，所以亦都呢啲嘢咁，譬如你個喺個social level 嗰度傳開嘅話，其實亦都係好吸引人嘅樣嘢。咁你睇咗你唔知嘅話，你見到嘅話，咁你哦原來係咁嘅樣 嘢，少咗嚇多咗個交流，即係 因為好少動畫可以做到係話、 那個、交流。 譬如完咗集之後有咁多討論空間嘅， 係 即係你唔同話小圓嗰種劇情上嘅討論咯、而係即係佢呢啲咁樣其實好 細微 細 微 犀利嘅， 咁樣樣。嗱，咁就我哋去埋下一張相啦，咁我哋先休息啦。嗱，咁其實呢套動畫咧，其實一開頭已經遇到一個問題啦，喺組成九人嘅時候，呢三位角色係會畢業噶嘛，咁之後點算啊？呢三位角色分別就係、是、畫面最左手邊就係阿東條希啦，中間就係 Nico 啦，咁最右手邊就係阿孫大奎利啦，即係阿藍條配音嘅角色啦。咁佢哋個即畢業之後會點咧？咁好多人就話啊，不如加新人啦，因為套動畫入邊都有暗示阿奎利個妹啦，咁同埋 阿季已經有暗示了。 水大果個妹又話想加入嗰只啦，咁其實講咗好多，講得好犀利噶。咁但係結果咧就係、是、咁當然啦。咁如果喺我哋嘅即係我哋喺我哋現實即係日本藝人界嚟講，咁其實一個日本女子團體，你話有新人加入或者有人離開咧，咁其實呢啲好平常嘅事。 係好平常。 最典型就 AKB 啦。桃草都試過啦，咁就甚至乎魔靈輪都係更加經常發生嘅事，即係佢哋好多時有一個學員式嘅模式去進行嘅，咁所以好多時候有啲成員畢業啊、成家咁樣，咁但係個佢哋嚟講咧，咁就喺第二季啦，咁亦都劇透埋啦嚇，佢哋係決定係可唔可以叫解散咧？即係喺度動畫入邊就叫解散咧。 佢話係出嚟解散噶啦，其實即原本係諗住話解散啦，但係去到最後，最後話就話其實佢哋唔使解散啦。 即仲有啲嘢搞 嘅。其實佢第二期好重要就係佢要解決咗三年生要畢業呢個包袱。 是 因為其實佢寫得 School Idol 呢樣嘢，你畢業係無可避免嘅。譬如好似 K-On 嗰種，你一定會面到呢個問題。你畢咗業之後，譬如三個三年生咁係從此消失啦。你譬如你換三個一年生入去，咁繼續新嘅九個人咁樣啦。即係佢一定要決定呢樣。 又或者其實有多個玩法㗎，佢可以冇咗個三個六個人都得㗎。係 可以六個人啦，又或者係、這個、 甚至乎上職業啦。 係啊 ，Pro Idol 咁樣嘅領域，即係佢本身Alice 嗰、那個就係講緊學校 UTX， 其實都話分。 培訓呢、這個idol 個校嚟噶嘛，即係佢當然設定任佢寫嘅。 係係，咁就但係佢哋決定咗就用即係結束嘅形式啦。 係啊，即係嗰一即係佢意思就係、是、Muse 就係呢九個人啦。 嗯， 即係你唔可能即係唔係呢九個人就唔係 Muse， 所以就決定三年生畢業就解散。 OK OK， 即係佢哋原本係咁講嘅，係啦。咁去到最終話最後咁就突然間花樣就話收到個 mail 就話可以繼續落去啦，即係個意思係。 哦，佢冇講到喎，但係 其實係暗示呢樣嘢咯。 唔係點會有新劇場版？ 係啊，咁當然亦都同時推呢個完全新嘅劇場版，即係佢好強嘅完全新嘅劇場版。個意思即係唔係總集篇咯。 嗯， 咁即係同埋個古仔可以繼續行得落去，同埋你去到呢個位置，其實佢畢咗業，即係假設啦。咁、其實即佢畢咗業嗰一咁，但係唔影響佢哋 Muse 嗰、那個嗰、那個活動啦。其實 如果你話喺即係我哋現實日本人嚟講，咁你就算轉即係轉咗職業，咁你好多嘅即係其實而家你好多日本女子團體都係好多讀緊書嘅。即係如果你話行職業都冇乜所謂嘅，其實都嚇。喂，咁呢節完之前咧，我想俾阿森美發表一下，因為佢成日同我講嗰樣嘢。咁頭先提到 K On 啦，咁佢咧就將呢個 Love Fly 同 K On 嚟比較，咁你或者你講下你 哦，其實唔係比較，即係純粹因為一開始未睇嘅時候個感覺可能會有啲似，同埋有某幾個人性格都似咁，但係我覺得你係好平常咁，你動畫角色嚟嗰啲設定都係一個熱血，一個有冷淡，一個怕醜。 十星來佢都 係 嗰啲 啊。但係我覺得最大唔同就係佢哋認真好多，即係你睇到第一季佢即係好用心去搞佢哋個組合，因為我有介紹俾我一個 K One 嘅 fans 朋友睇啦，咁樣佢都哇原來可以咁認真，因為佢個習慣咗睇 K One 嘅時候係好 hea 喺度喺度又飲茶食飯咁樣，即係其實因為佢最大唔同 K One 係以角色出發，即係佢哋要玩嘅角色性格，但係呢個咧就真係似佢玩翻佢哋個組合，即係成件事係有一個連貫性，而唔係話即係話我呢個成員好怕醜，好賣得喎，咁就俾多啲怕醜位佢，咁我覺得呢個最大唔同。咁係啊，又唔可以話比較，純粹係即係有少少聯想咯，但係就個即完全係兩樣嘢嚟嘅，係唔同嘅。 嗱、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啦。咁基本上都講咗好多關於 Love Live 嘅一啲嘅劇情啦之類。咁下一節咧就翻嚟會講佢哋 Love Live 即係 Muse 啦，佢哋往後嘅發展咧，咁同埋喺現實世界裏邊究竟係咪有啲相似嘅女團體呢種模式嘅咧？咁下一節我哋再翻嚟演林木箱。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識聽嘅，繼續聽我哋 My Radio 啦。 迎能無雙主持，北條章、森美。 好，人能無雙嘅第二節，繼續有北條章啦、森美同埋阿思君一齊講呢個 Love Lie 嘅。咁頭先喺第一節完嘅時候咧，我唔記得咗介紹啦呢首歌，咁就係第二季應該 第三集 嘅 Door of Dreams 嘅，咁就係我覺得都唔錯噶，成首歌都嚇，咁啊都跳 都很認真啦、啊，那個、個製作都 是其實唯一一集正面交鋒的同屬，所以其實兩邊的 PV 做得特別高水準 嘅。係啦係啦，咁嗱係頭先第一節完嗰時候都講了很多呢啲，即係呢個動畫的成個故仔啦。咁我哋第二節咧，咁啊講翻啲佢周可唔可以叫周邊的嘢啦？係嘛？算不算咧？ 其實商業活動嗰 個部分啦，咁嚇， 即係都係一個動畫本身好出色啊，淨係個動畫出色唔夠嘅，呢個好基本嘅嘢嚟嘅。 係啊，但係你要賣得好嘅，而家 去到話一個其實可以怪物級咁樣嘅 content 啦，去到即係啱啱第即係二期 BD 即係 Bullway 嘅第一卷賣過100,000啊，其實 係好勁， 創有呢個深夜番嘅幾 好 啊， 好堅。不過好似啲人係好似係嗰種 AKB48 嗰個模式嚟 嘅喎。係啊，咁佢咁主要係因為係有演唱會券抽嘅，即係你有優先過抽飛機。 同埋好似話係有嗰只 game 嗰個，佢 係有曲嘅。 哦，係啦，咁啊抵玩好多。 即係其實佢嗰、那個因為好多間大公司一起合作去推呢個 project 啦。咁你最先就係、是電擊 G's Magazine 嚟雜誌啦。咁國川嗰邊啦，其實嗰陣。咁唱片嗰邊有 Lantis 啦。然之後有卡，即係 game 嗰邊就係武士道啦。然之後武士道本身亦都有卡 game 啦，即係 WS 嗰啲啦。然之後Gamma 市啦，即係連鎖店，即係專賣呢啲宅嘢嘅鋪頭。咁就幾間嘢一齊喺度合作去推呢個 project。咁就即係令到係，因為你一般動畫作品就算紅到話，譬如你即係譬如 SA 好又好，小圓 Eva 都好，你都少話咁多大公司一齊參與。咁你變咗就會令到佢無時無刻都會有好多好多嘢出，同埋好多話題製造咗出嚟。即係而家最重要嗰，即係我自己咁睇啦，佢嗰就有兩條好重要嘅處，就係演唱會同埋嗰隻手機 game。 好明顯啦，所以你見到動畫雖然好似話完咗咁，但係佢成個 project 已經 繼續。其實你睇翻一期咧，佢真正爆起其實唔係喺套動畫嗰度， 係完咗之後啊嘛。 你完咗之後，因為佢四月播完，即係佢六月就開三週年嘅演唱會。其實三週年嗰演唱會個 feedback 非常之好，即係嗰陣我自己本身冇留意開 live 嗰個時期，但係都有喺 Twitter 度見到嗰啲係落雨嗰陣排場同埋股市嗰啲新聞，即係六月嗰陣，即係 Tokyo Dome City Hall 三場演唱會嗰陣。咁演唱會嗰度帶到好多 feedback， 跟住去到開始出 Bullway 啦，動畫俾 Bullway 啦，然之後有 Andy Summer 都有唱兩首歌啦，即係嗰度反應係超好嘅。然之後去到夏天嗰陣 ，Gamers 開始發力。即係你買 Love Line 嘅嘢就會送簽名色紙咁樣嘅，好多連動嘅嘢，一路鋪到落去之後又出演唱會啊，演唱會 Bullway 嗰啲嘢，然之後本身隻 game 亦都行到好，因為四月嗰陣可以出 game 喎，完咗一期動畫嗰陣，其實反而我嗰陣係接觸 Love Line game 先嘅，其實， 我都係啊，我都係， 因為我動畫我就冇睇，但反而見到一隻咁樣嘅音樂手機 game 就有 輸下咯， 係啊，即 係使錢， 佢完成度嗰陣已經係相當之高，因為你其實你到而家為止都好少話手機上面音樂 game 係跑得出嚟嘅喎， 有幾隻咯，唔係即係之前我都聽過 太古之大人咯，即係啲即係本身個 franchise 同埋個操作上喺手機度可以玩得到先啦。譬如你太古之大人，你譬如你去到UV 啊、Beatmania 嗰啲冇添啦，直頭。跟住其他嗰啲好傳統嘅音樂 game 嚟，你好難搬去手機嗰度。 係而家有一隻比較好少少嗰只叫 AKB 音 game 啊。係啊，早排出㗎啦。係 啊，我陣間俾你睇下，有機會俾你評價。 咁而家佢呢個你接觸手。即係對好多人嚟講，你接觸隻手機嗰隻 School Fest 啦，所謂你係比動畫容易啲。咁你變咗你裡面又會有翻你本身 Love Line 呢個 project 嗰啲歌啊。咁你對啲歌有興趣嘅話，咁你就會睇動畫。咁慢慢一環扣一環咁樣。 係一路咁上，我都係啦。 然之後有好多主要嘅 product 係送，譬如有會送呢個演唱會，即係 event 啦，演唱會 live event 嘅抽飛券啦。咁同埋就送手機 game 嗰啲曲啦，即係嗰啲虛報卡啦，所謂。因為隻 game 即係隻 game 好玩，但係非常之少錢嘅，即係佢 好少錢 嘅，一個 percent 嚟。即係如果你又玩翻《Sunshine Dragon》嘅話，你中金蛋概率係講緊20-30%㗎嘛。 即係你嗰啲最頂級嘅神，你點都有幾個 percent 會做得到，但係佢如果係一個 percent 嘅啫。咁但係佢 好似思思都係一個 percent 嘅啫。 思思就算啦。而即係變咗你譬如買本書或者買隻 Bouet 有張 UR 卡咧，咁頭張卡又畫得靚，即係佢 係靚啊， 係好俾心機畫嘅喎。 係啊， 即係你每個月 update 一 set 九個角色嘅卡。是每個月都可以 update 一套新衫咁樣嘅，你就算 PAD 呢種咁嘅 game， 你都唔會 update 得咁快。即係佢 game 嗰邊行得很好，咁變咗你只要有嘢送，即係譬如頭先講話佢今年賣得好嗰幾隻碟，其實咁OP 嗰度就係送隻 game 嘅卡咯。咁所以就入咗金唱片咯。其實佢而家兩隻金唱片即係十萬銷量嗰兩隻碟，其實都係因為送卡嘅。 OK 得哦，呢啲都係啲商啲營運方營運模式啦。 好犀利啊！佢個 咁話嗱，或者都要講一講啦。咁好多時就係啲即係頭先講好動畫啦。咁其實唱歌嗰班係班聲優啦。咁或者出下一張相嚇呢張我哋今集封面嗱。其實我想講咧，即係而家做聲優咧，我覺得比以前係更加辛苦，即係做到71咁。我而家睇到嘅就係、是、嗱，你首先你有個。即係當然你有一個好嘅基本功啦，第一件事。 配音方面嘅。 佢個基本功，但我覺得而家好似呢樣嘢個要求唔係太冇以前咁高，我覺得。嗱，你又要靚啦，又要識唱歌啦，你而家仲呢個仲識跳舞添。 係啊，佢嗰個跳舞嗰個量好誇張。 仲要即係 識跳舞真係少見，因為識唱歌都有唔少聲優歌手。 粒拉哥賣點係佢可以。喺用三次元嘅聲優重現翻以前， 係啊係啊，裡 面嗰個 PV 啊嘛， 係啊，同埋最重要，咁當然你話班聲優本身個年齡，如果你話對比起啊，我哋而家睇開嘅女主團體，咁當然佢嘅年齡係偏大嘅，個個都應該廿，我睇 過 廿五六，平均應該廿五以上， 係啊廿五以上 嘅，即係藍條29，跟住三森28，新田都27噶啦， 係啊，咁但係都跳到都 OK 啦，睇落， 咁啊水雪都34啦，仲大把。青春嘅 係咯，係啊！ 藍條你唔講，你點會睇得出廿九？ 我睇唔出㗎，藍條 即係右上角嗰個啦。 右上角哦，呢個係咯。咁我其實我就咁多個都係最吸引係三森嘅，即係藍條下面嗰個啦。 三森就即係而家上得最快啦，佢自己 solo 嗰邊都行得好好。 係啦係啦，咁樣樣即係我好想講話，而家真係要求唔同咗，同我哋以前咧睇動畫咧。我哋細個睇動畫要求， 以前嗰啲聲優一個配好多角色 啊。係啊，以前咧，我覺得咧，你個聲優咧，只要變到把聲咧，同你之前嘅作品咧唔同咧，咁就贏嘅。我覺得就係 咁，因為而家嗰個策略係你又配女主角，又唱埋 OP， 即係用嗰個女主角嘅身份去唱 OP 嘅話，呢招好殺啊嘛。 係啊係， 即係好過你去揾一個， 好你揾 真係專門唱動畫歌嘅歌手嚟唱 OP 啊嘛。 係，明白。好，我哋翻嚟先。咁就相就差唔多去到呢度啦，咁不過咧就開始講一啲可能阿斯君唔係太熟嘅嘢啦。咁 兩參與啦， 係啦。嗱，咁其實頭先嗱，我哋都要翻嚟啦。咁Muse， 咦？咁喺動畫入邊就一個 school idol 啦。咁喺現實嘅世界入邊，喂，咁究竟有冇一個類，即係大家都知 Love Live 係一個虛構嘅世界啦，嘅角度啦。咁在現實裏面有沒有一個類似的東西呢？咁其實係有嘅，我覺得就咁嗱。眼下我哋嗱，譬如我嗱，咁我講翻先啦。眼下我哋而家見到好似我哋譬如好多時候好認識嘅 AKB48 啊、魔靈娘啊、E-girls 啊、桃草呢啲等咧。咁其實呢啲算係一種叫職業嘅女子團體，即係偶像啦，職業向嘅，即係真係職業嘅。咁就咁但係有一啲咧係比較偏向比較係即係地方團體叫 local idol， 咁就佢哋都有一個網頁嘅，咁或者我哋可以出張相話俾大家睇下邊度啦。咦，我諗 operator 要收咗我哋係啦，咁因為咧嗱下面粉紅色你見到有條巴嘅嘢咧，咁我寫特登咧。咁大隻字就話俾大家聽嗰、那個嗰條 link 喺邊，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睇下嘅。咁就由呢、這個呢條 link 咧係有曬所有日本所有嘅local idol， 無論個人啦、團體等等嘅，即係有曬㗎啦。咁就你話有冇一個好似 Love Live 嘅比賽？嗱，我認知就冇嘅。咁但係佢哋都會有啲各地區咧都有個投票， 係啊， 即係投票揀邊一個。譬如話我係東京區，咁究竟東京區最受歡迎邊個？咁你投票俾佢啦，咁即係大概係咁樣樣咯。 咁即係睇咁多個 local idol， 好多隊嘅，堅多隊， 係 多到黐線。 A.C.B. 40嗰啲冇份嘅嘛？呢度 呢度冇㗎，呢度全部冇㗎，即係嗰啲淘草冇㗎。佢哋係職業㗎嘛，講咗係兩個層次嘅嘢嚟㗎嘛。咁就咁你話最其中最出名嗰隊咧，就喺九州嘅嗰隊叫係咪阿森美係咪讀？Rap from DVL 係啦，咁就係因為有邊個咧就有橋本環奈 哦， 係啦， 百年一遇 係啦，就有佢嘅。咁但係我哋又覺得係你睇第一眼睇落係好靚，咁但係你睇耐咗佢其實個可塑性係其實我嚟講咧係有限嘅，即係嗰個即係可以話再上啊咁樣。咁但係佢而家就揾到錢啦，當然，因為有個榜就公布佢哋嘅收入咧。橋本環奈是賺5000多萬的，5000萬日元的話他賺一年，那就這個數即如果以一個 local idol 來說是很恐怖的， 職業 idol 都做不到， 很多職業 idol 都沒有這個數可以賺， 這樣捧他化即我見到 A-Look 又找他做代言人， 是啊，跟著 Softband 就 Softband 又現在有他份，是啊，咁就係佢就 咁樣捧佢喎，百年一遇嘅美少女喎、哦，你 KB 都唔會有個咁樣嘅捧一個咁樣啦。 有咁，但係都走曬啦。而家最有 你唔會咁誇張喎、哦，百年一遇喎、 哦，真係要講 台，你有冇聽過？ 要講台風， 百年一遇 咁樣嚟捧一個女仔喎、 哦，係咁，即係可能嗰陣時即係出嗰幾張相真係好，即係我都眼窒咗嘅當時喺度。好，下一張相啊！下一張相，嗱咁呢個咧就類似 AKB48 嘅一個叫做總選嘅，咁但係就個規模當然細好多啦。咁就咁咧，佢哋嗱頭先講嗰個就係一個成個 group 去選啦。係，咁呢個就係以 member 去選嘅，好真係好似 AKB48 嘅總選咁樣嘅。咁但係佢哋個投票方式就唔使你買啲咁慘嘅，好似係要佢登入佢嗰、那個有個 account 登入去佢嗰度。咁就到時咧，佢哋會有個視像咁嘅嘢，咁你到時就投票嘅，類似係咁樣嘅模式嚟嘅。咁呢、這個投票咧特別嘅地嗱，其實我哋哥講過啦， 其實 有一集我哋講過嘅。咁特別嘅地方就係、是、佢其實任何團體嘅成員，即係無論你係職業 local 都喺曬度噶啦，都會喺度噶啦。咁但係咧48系都有嘅 48 ATB HKT 喺曬度嘅都會選嘅，咁但係咧通常咧48系嘅成員咧去玩呢一個咧多數都輸，記唔記得我哋上次咧得個啫嘛，得個贏到啫嘛，唔係即係得個係 入 到位啊， 入榜上係 入到榜啊，係第一都攞唔到啊，咁呢個係因為以我所知呢個係48系以外嘅 fans 多佢哋。即係呢一班係去玩多嘅，咁、就呢，我諗呢樣嘢就係、是、即係48系嘅 fans 同 J 加嘅 fans 個分野咯。即係你會睇到48系嗰班可能就對其他唔關佢哋事， 覺得唔正統咯、啊。 係可能覺得 唔使理你， 唔理你咯。但係 J 加唔係噶嘛，寸土必爭噶嘛。 認受性先，即係有冇認受性先呢、這個？ 都有啲嘅，我見到，即係佢哋嚟講都有啲，都幾多人玩下。咁同埋你佢啊想講到邊就咁同埋係啦，追加調翻轉啦，寸土必爭啦，咩投票都要攞第一啦，要贏啦，係啊真噶，你會發現咧啲日劇嗰啲咧， 一本雜誌搞啲 一嚟咧就贏噶啦，即係只要嗰季日劇你有追加嘅人做咧，你無論你其他 吹到雞啦， 就咩芥亞人嗰啲，唉， 即普通一個網站投票都要投到好高 嘅，係啊，咁但係當然除非嗰季你話真係好出。否則多數都是追加狼中物呢啲獎都係嚇，咁樣樣嗱，我哋翻嚟先，係啦，我哋翻嚟先。咁人都睇到啦，咁頭先都講咗啦，即係我會即係如果咁樣發展落去咧，其實 Muse 咧，我諗未來係即係喺入。日本咧都可能會係一個，即係唔好話佢係動畫界啦。我覺得係成個，甚至乎成個日本樂壇咧，一個其中一個可以話勢力嘅存在。 即係你意思係呢種偶像聲優嘅團隊？ 係，我覺得會，即係好似水樹咁樣咯。唔出奇，我覺得真係唔出奇。即係咁發展。 如果你睇就係、是，即係 Web Girl 算係一個新加入嚟嘅挑戰者啦。即係本身 Idolmaster 啦，咁 跟住就到 Love Line， 然之後就到 Real Girl 啦。咁 Real Girl 就直頭係完全係素人嚟嘅，即係嗰班係冇 係咩噶嘛？其實係我搞 AKB 同桃草噶嘛，我知啊。 即係有少少影射啦，套動畫裏面，即係但係佢就好，即係更加薄嘅。佢 Apex 嗰邊咧，其實就即係總之覺得，咦有得諗喎，咁就 有得搞喎。喂佢Apex， 你唔覺得同佢動畫裏面好似嘅咩？即係嗰個咁嘅社長覺得，喂呢啲嘢有得搞喎，嚟咯咁樣，跟住就去招募一班人翻嚟，咁就開波。 其實係㗎，佢 Apex 嗰陣時2010年搞翻女團，即係搞翻東京女之後嗰時，我覺得佢都係見到 AKB 嗰個勢啊嘛。 其實全部都係新人嚟嘅喎，你 Love Live 衰衰地啊，內田彩嗰陣都已經係聲優，阿藍條都係聲優先啦，即係有好多個係嗰陣先聲優出道，但係唔係全部。九個都是素人嚟噶嘛，即係而家佢就青春無敵咯，即係嗰七個，即係佢 live 嗰度都有感染力嘅，即係佢舊年喺温打裏面跳嗰首歌，即係但係即係你話會唔會成為一個趨勢啊？始終都係抌本咯，我覺得。 係你我覺得見佢嗰我頭先聽你講嗰個商業嗰度都做得好好。 係啊，因為你同埋 Idol Master 同埋呢個 Love Live 其實。背後都是 Bandai 操縱的嘛，即係你一邊是 Bandai， 一邊是新 YC， 其實兩邊根本上你兩邊紅都是 Bandai 贏， 都是他贏。 係啊，咁變咗你要有一個即係有一個新的勢力，一班新的勢力去捧一對新的嘢，仲要同 Idol Master Love Live 困，其實很困難咯。 係。 咁呢個就同即係普通偶像唔同，即係普通偶像就係講緊話。投入成本可能冇咁高，即係可以你同當地嘅 fans 慢慢搞好名氣， 地緣，跟住可能慢慢即係好似 AKB 咁樣開始做啲小型 live， 跟住慢慢去到出碟，咁一路 係一路上。 係啊，但係如果你做嗰套動畫，成本已經唔平噶 咯。其實係啊，所以有時我見咧有啲留言話：哇！啲每一集動畫啊偷工減料。其實我想講咧，日本動畫係好慘嘅，做動畫畫動畫嗰班，所以我其實有時見到你走樣啊嗰啲，唉諗下佢哋。人工又咁奀，又做到成，又做到死咁樣，就即係我覺得即係又鬧唔落嘅呢樣嘢。但係佢已經 keep 到呢個水準，我覺得係好好。 你都要係，你唔可以喺啲重要嘅地方嗰度偷懶。 係啊， 即係你譬如 Rap Girl 咁話，喺最後比賽嗰場 live 嗰度話到咁樣，咁你注定你咁樣出嚟，你注定係搞唔到嘅咯喎。即係你粒粒繼續行 ，Idol Master 亦都一路繼續行緊，你好難話無端端差距埋嚟。即係譬如你，如果唔係你AKB 嗰邊咁多神七嗰啲人畢業，你譬如桃草嗰啲都唔會話突然間上得咁快啦。 其實一路咁上嘅，你見到桃草，我睇到個勢，佢唔止係一年。 你 AKB 點都因為有放嘅。即係 AKB 有下滑，你先至俾人哋乘虛而入噶嘛？其實 鬥咗好耐㗎啦，呢度嘢都我好知道。嗱，咁其實頭先我漏咗啲嘢嘅，咁就森美都西咪都擺咗啲相俾我哋啦。咁我都講翻少少，兜翻轉少少啦，兜翻轉頭少少。下一張相唔該。 其實呢個就係啱啱講過嘅。係 啊，橋本環奈，你根本就擺佢喺中間㗎啦，呢度。 連嗰啲字都喺後面嘅，見到。 你根本就係橋本環奈與他的朋友們啦，呢個。但係地區團嚟嘅喎，呢度仲係。 不過我認，我專登係揀一張咁嘅圖。其實佢有其他圖係平排嘅，但我專登唔揀，我就要揀呢張。 咪萬千星輝賀佢咁樣。 係擺明係㗎啦，呢個。嗱呢個就係即係我哋。 但組合名係乜嘢啊？ 咁樣。Rap from DVL 係嘛？ 係啊係啊。 係咯。咁下 左上角嗰度。 係咯。下一張，喂呢對阿森美我真係 呢個係我後來揾 呢對，我以為職業嘅喎，呢對 係因為我係揾一啲好似日本雜誌嗰啲網站就講話地方 idol 嘅一啲，因為呢對就係講佢係同 HKT48 係同事嘅，即係都係福岡與福岡市， 都係福岡嘅， 但係佢哋嘅受歡迎程度其實同 HKT 喺當地嘅差唔多。是很勁，即係 咁好勁嘅咯。 即係呢個就所謂地方偶像嘅威力啦。 嗱咁大家都知道 HKT 佢係可以捧到一個紫原莉娜上第二啊！你係知幾恐怖呢件事啊？好，下一張相。嗱呢度我真係唔知 啊。呢度我原本都以為係， 我以為係職業嚟嘅，同東京女之後一樣。 我唔肯定佢係咪職業，但係因為佢唱 Little Happy 係呢個香港啦，上個禮拜嚟香港啦。 因為佢唱片公司就係 Apex 嘅，但係其實佢嘅事務所咧，其實都係宮城縣嘅仙台市嘅當地嘅一間專門教人哋，可能即係教人跳舞啊，教人唱歌咁。 哦，咁好多嘅，好多嘅。 係咁，佢順便就係捧埋人做 model 啊，做歌星咁就，所以即係佢其實 係你啊。 Baby Metal 啊，中原靈香都是在廣島度清出嚟噶嘛， 係咯。即係可能呢幾個，因為我專揀啲可能受歡迎啲嘅地方，所以佢哋即係大部分都係有啲好事務所去推佢哋，咁就會好。 佢哋本身都有地方事務所。 係啊，咁但其實地區偶像仲有好多風格嘅，即係有好多係可能佢哋個商店街想搞啲活動，咁就整個偶像出嚟啊。咁有啲係。可能例如他哋盛產一些蘋果咁樣，因為咁就整個Lingo Musume就係即係有我記得以前即係有個初代嘅地區偶像就係專門賣蘋果嘅佢哋咁樣。 O K， 即係呢啲會多啲咯，但係最成功嗰批就係通常都係一啲專業嘅事務所去喺當地度培訓出嚟咁樣但係佢哋好多時候。尤其是我講翻啱啱同 HKT 同事嗰個組合其實佢哋係流動率係好高噶，你見到係人又多啦，又係咁畢業，係咁畢業，又係咁新人，跟住又係，但係佢哋我覺得佢哋模式唔知有冇有啲似 AKB， 就係佢哋會有啲成員，我見到佢畢咗業之後，佢話係要做翻佢哋個偶像團體嘅一啲 producer 咁樣咁 樣。我都有，我一定有啦。 即係佢哋嘅。即係我諗，成個機制都好成熟㗎啦。係 咯，咁你睇到啦，即係有事務所啦。喂，咁如果係咁，如果咁樣個故事發展，即係又講翻 Love Fly 啦。咁如果佢出劇場版，咁佢會唔會有事務所咁樣搞？ 我覺得啊，即係咁你本身 School Idol 就係一樣好特別嘅嘢，佢冇必要話要即係夾硬扭到去，譬如 好似職業咁， 好現實咁樣， 佢冇必要咯。其實，因為你 school idol 佢讀史噶嘛，如果咁樣玩法嘅話， 係 即係同埋校其實因為係比較校園 background 咧，所以 Love Line 喺嗰個譬如高中生嗰個層面，那個學校嗰度嘅話，個滲透度好強。即係我睇到有啲 report 係即係而家即係日本中學高中嗰邊。即係嗰個中意 Love Line 嗰個比率係幾高嘅而家，即係變咗你冇必要無端端去變到似 Idol Master 咁嗰種路線咯。 明白明白，即係 對 Band 嚟講，你兩邊分得開更加好事添。 係咯，冇謂混淆咗啦，成件事係咪先嗱？咁就節目都講到呢個節目差唔多啦。咁總括嚟講就即係如果未睇，不如即係我都。幾推薦大家，如果有時間咧，因為雖然夏季日劇咧，我知道已經做緊，有一套咁睇咗啦。我未睇。錄音嘅時候，我哋就睇咗噶啦。咁就就咁，但係如果有時間，真係可以睇下呢個 Love Line 嘅。咁即係譬如好似我哋以前呢啲，我以前有睇下動畫嘅，咁就揾翻想揾翻工。其實呢套係俾到你嘅，咁同埋就係你都可以，其實從中亦都可以講少少。即係現實世界裏面有啲 idol 嘅嘢喺度，譬如有啲練習嗰啲咧，佢講咗嘅，第一季嗰時講過一啲。 係第一季着墨會多啲咯。 係啊，咁就咁即係大家可以即係從中又睇下可唔可以即係了解多啲啦，咁樣。咁同埋 music 往後嗰個發展啦，咁呢個都係即係我都幾期待睇下會唔會變成一個真係一個即係日本樂壇嘅一個嘅。即係 idol 嘅存在啦。 因為原本有多係擔心，譬如佢動畫二期完咗之後， 會唔會冇咗咧？咁啊， 即係有啲話講法，譬如嚟緊出年二月個演唱會會唔會 last live 啊咁樣？ 應該就唔同啦。 而家就好明確咁樣講咗，係會繼續行落去。 係啊，咁就我覺得都唔會啦。你冇留貨氣， 你幾個大手咁揾錢， 係咯，幾個咁揾錢嘅東西， 咁大嚿肥肉， 放棄啦，係啦，咁樣啦。咁今日嘅時候差唔多，多謝阿思君上嚟， 多謝 分享呢個 Love Line 啦。咁 希望幫到手， 真係喂，好多幫到，真係係啦。咁嗱，咁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咁喺節目尾聲咧，咁就嗱，如果直播嘅朋友咧係會聽到曬三首歌嘅，好直接咁聽到曬三首歌。咁如果係重温咧，咁喺 YouTube 重温咧，咁你會個三首歌咧係會冇咗嘅。 自己上 YouTube， 要上 YouTube 揾啦，我都會喺個 group 度 po 翻出嚟嘅。嗱，咁仲有一首就係Slow Hesitation 啦，咁就我覺得成個 Love Line 入邊，我覺得最好聽嘅首歌嚟。咁就都話神曲嚇，講到啲人話神曲咁就係啦，直頭講到啲 melody 有方面都做得好好。咁就個畫面就係佢當年嗰個係一個比較嚟嘅，佢一個就係佢第二期嗰個動畫，一個就係佢當嗰陣時未有動畫之前嗰個 跟碟送 跟碟送個 MV 嚟嘅， 因為而家佢二期 remix 咗個 PV。 係啊係啊，冇錯。咁就話好咁啊，最後就送俾大家呢一個嘅 MV。咁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多謝大家，拜拜。 好，拜拜。